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对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表示了支持和声援。本届大会近日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支持朝鲜人民和妇女正义事业的决议。决议指出，美国被朝鲜增强自卫军事力量的措施惊恐万状，疯狂进行全面制裁骚动和核战争演习骚动，朝鲜人民和妇女展开旨在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涉，由朝鲜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